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时间匆匆走过，2019年离我们越来越近，北广购物也即将年满五岁了。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五年来的支持与信任。即日起，凡在北广购物进行购物的用户将获得2019年台历一本，送完为止。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门类多，品种真不少啊，茶叶蔬菜和水果，品质没得挑，精品海参三文鱼，营养味道好啊，您听好啊，天天有优惠，是月月有促销啊。 你好，电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又到了年底感恩回馈的时候了， 哎， 这个离春节呀，什么都不远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里呢就要开始寻摸着什么年货之类的了。 是的， 嗯，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呢，也可以当成年货，因为中国人呢一般家里都要备着它， 对 啊，对身体有好处不说，另外平时呢，做饭呀，等等都能用上它。即便是没有这些呢，咱们也有这样的说法，说日食三早，终身不老。 对，一天三个早，终身不显老，对吧？您听我们说这个，到这儿您就明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说枣， 对， 您又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非常好的零食。 嗯， 您平时与其坐那儿吃薯片啊、嗑瓜子啊，不如吃点健康的大枣。大枣怎么说吧？叫 VC 小丸子，是吧？ 哎，对对对对， 里面营养很丰富。 嗯， 然后呢，它也可以是一种家里烹饪的很好的食材。您是说，您拿这个大枣，您去煮个汤啊？就可以代替糖了嘛，很甜很好吃的，有的时候泡水呀，都可以来去吃来去喝，用的方法很多。咱们还有这个家里有传统会做枣糕的，自己做枣泥儿的，都非常好。但是呢，枣好未必您能买得着好枣， 哎，有 点小绕口令， 这点很重要啊， 对吧？ 就是说，咱们一定要买好枣啊。 嗯， 好枣一个是口感好， 嗯 啊，另外就是它的营养成分呢更加的充足。 是的， 其实说到这个哪儿的枣好啊， 嗯， 我想不仅是中国人啊， 嗯， 可能这个世界上一些人都知道，就是新疆和田的枣， 新疆和田 非常好的。 对，不用咱跟大家解释了吧？为什么新疆和田枣好？什么昼夜的这个光照啊、温差呀、 啊、 直晒呀，所以它营养成分的在里面吸出的比较多，然后存得住，然后它真的就是好吃。 嗯， 世界有三大水果优质的这种的产区，新疆和田就是其中之一。 没错， 那儿的大枣，那才是真正的好枣，吃起来那才够香甜。 哎， 那么好枣得有一个标准，首先啊，特级， 嗯， 这就是人内部的一个称呼，对吧？ 怎么能达到这个特级呢？ 咱们得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特级枣？ 嗯， 啊，一般枣呢分什么呢？特级、一级、二级，甚至下面是三级。 嗯， 那么比如说个头的大小，特级的大枣，它那个长度得在多少呢？得在4.5到6厘米。 哦，这么精确， 这是一什么标准了？柴鸡蛋，柴鸡蛋就是这么大小。 嗯， 所以真的特级的和田大枣就得是4.5到6厘米。那您比如说一级二级的什么2到2.6啊、3到3.5啊，这个就是什么一级啊、二级啊、三级啊，他们的标准。但是特级就得个大，4.5到6厘米，这看着多诱人呢。 嗯， 拿着一个跟个小跟个小灯笼似的， 嗯， 是吧？但是光有一个个头上达到特级，这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还得有什么呢？高密度的特级。 嗯， 什么叫密度高？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您看有的枣个儿也挺大的，一捏瘪 瘪了， 没了， 弹不起来。 对， 高密度啊，证明里边枣的那个果肉啊，它的纤维非常丰富，它 比较厚， 对，非常厚实，一捏马上就能弹起来，一捏高回弹， 跟那小面包似的， 哎，当当当当的能弹起来，这样弹起来之后，证明里边的密度很高，它的重量很足，它的果实非常的坚实，一捏就有回弹性，这是很简单的。达到特级，你说我密度也好，我这个外观一个也大，可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不好吃，酸的， 不甜， 不甜，咱不是野酸枣，咱是真正的大枣，真正大枣甜的，里边几乎您吃不出酸味来了，必须还得是高甜性，而且这种高甜性，我告诉您啊，不光是这种干枣，鲜枣也得甜，干枣更得甜，然后呢，香甜软糯。干湿适中，香醇甘甜，枣香浓郁，这种的甜才能够让您吃到嘴里不易发酸，您吃完之后嘴里不反酸，这才是真正的好的高甜度的枣，高甜度，高密度，大个头。 哎， 然后其实还有一种挑的标准，作为特级的来说，你说个儿大，您看您买的好多枣，那皮儿就裂了，都褶子了，但是人家真正的特级的这个和田大枣啊，您上面那个皮呀、啊。它没有那么多褶子，褶子特别浅，为什么？也是侧面证明的，人家密度高，里边的纤维状丰富，内容物比较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才不会往里塌，摁进去都不塌。如果里边是空心的，外边皮儿很大，一捏就碎了那种，它一定向里边褶子深去塌，这是教您挑的一个标准。 没错。那么像这样的枣的话呢，在市面上真的不多。 对， 有些小商小贩说，哎呀，我这是新疆和田的，其实呢，您看还行，手一摸嘴一尝，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也有外边有大枣，但你一尝枣空枣反酸味，那真不是和田大枣 啊。但是我告诉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所有推荐的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是的， 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这点你就放心吧。那么今天呢，咱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新疆和田大枣的这么一个组合。今天是怎么安排的？ 今天这枣太实惠了，跟大家来说，468克一袋， 相当于快一斤了， 将近一斤吧，九两多，468克一袋，我们给大家十大包、哦、将近十斤，九斤多，将近十斤的这样的组合，您就不要再管市场什么价格了，市场卖的很贵，299块钱。 哦，299块钱 ，两百九十九。 那还真是， 关键这是真正的特级和田大枣，非常高的性价比。你说我买那么多枣，家里吃得了吗？我告诉您，这枣能直接当饭吃。我这饭量呢，一顿六个枣吃饱了都可以。所以呢，真正个儿大又甜又好吃，没吃过这么好的枣。我个人真的没吃过这么好的枣。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今天真是好枣来了，来自于新疆和田的特级大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是特级的啊！到了年底了，春节前后啊，这个用枣的机会呢也非常的多。无论您自己家里用，还是说您送礼， 对， 这个真的是非常合适的， 很漂亮。走亲访友带着，这是好东西啊！打个电话给大家，直接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 哎。这个425，这是这个市场上的价格。 对， 今天我们299，您拿走的是十大包哈，小一斤一包的， 是的， 是十大包新疆和田的特级大枣，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枣啊，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我还看了一下它的那个介绍哈， 对， 说它是自然风干。自然生长，自然成熟，无人干预，没有任何化学物质参与的等等，你说能不好吃？ 我跟您说，这个其实就说到一个点子上了，特级枣跟普通枣的区别。 哎， 和田枣的特级枣又跟普通枣的区别。我给大家再举两个例子哈，您看看什么的枣才能出到和田特级，达到我们刚才上述说的这些标准呢？首先是5到8年成熟期的树龄，你看这个树也跟人似的，哎，有小孩的时候，有中年的时候，有老年的时候，一定在它最茁壮的时候，就是这棵树啊，5到8年，5、6、7、8，就这四年，这四年是它的黄金期，这时候的这个枣，它才能够真正达到特级的标准，过了这个可能就达不到特级了。这是其一，其二，您刚才说到什么叫树熟，哎，这个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不好理解，咱们北京也有枣啊，啊，打下来之后跟那晾着不就红了吗？不，人家一定是枣不打下来， 对， 在树上挂着， 全红，全红之后，然后天气转凉了，慢慢干，然后下来的时候就是一粒一粒的红干枣了， 自然成熟， 自然成熟，完全熟透了，瓜熟蒂落了，风干之后再出来这个枣，这才能够达到特级。刚才我说那个一捏就回弹那种标准，还有特级，还有一个点，这大家可能不注意，不管多少，您吃的是枣里面那个肉，您可吃的不是枣核，所以呢，这个和田大枣不但刚才说紧实。密度高，甜度高，个头大，它核还特别小，尖尖的，就那么一小长条，一小溜，核小，所以同样的钱，您买的这个枣吃的就肉就更多，您这钱就更物超所值。 没错，而且刚才我说的完全都是自然生长、自然风干、自然成熟等等，其实它的成本就非常高。 是的， 啊，因为像有些地方这个枣啊，一有什么东西啊，打点这，打点那什么的， 对， 啊，它倒是长得挺大个儿啊，怎么怎么样的， 汤大个儿。 对，其实那个东西都是虚的， 对， 而且呢，打着这打了那以后啊，对于这个人吃了以后其实也不好。 是， 你看它这自然风干的话，其实有很多都是在自然成熟。生长当中就自然被淘汰了， 对，留下来才是好的， 真的， 对吧？ 所以呢，吃起来啊，真的是口感非常好，味道非常好，而且嚼劲儿啊也特别棒啊，真的是甜滋滋的， 就 滋滋的，其实吃了以后 小丸子， 真的吃完心情都好， 大丸子了，这都是。 好，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新疆和田地区的哈特级的大枣，我们一大包哈是468克小一斤，给大家一共是十大包小十斤了，那么市场价呢是425元，您可以。去询价， 是， 而且有时候在市面上大家买的那个自称是和田新疆大枣的，还真不一定是真的。 对，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呢，十大包给您是299元，299元，真正的好枣啊！所以这样的机会大家不要错过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家庭啊，一般都备着点枣。 对，家里都没有， 都有。你无论是比如说孩子们当零食吃，还是说您炒菜做饭，用到这个红枣， 是 啊，还是说有些人为了身体呢更好，然后呢泡点枣和其他东西一起泡等等的，或多或少家里面都会有。因此呢，无论是您自用还是送礼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呢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对，我们家楼下就有一个我叫阿姨了，人现在50多岁的老两口，叔叔阿姨，哎。气色特别好，那天我就直接在我们小区里聊，我说阿姨您这是怎么保养的，说没别的，我和我先生啊，人叫先生，这个老爷子，每天每人真的就是三颗枣，但是大枣能泡好了吃，然后呢就每天就这三颗枣，平时多走动走动，那个脸色红扑扑的，然后呢老爷子说话的底气特别足。 哎，我跟你说这都是有讲的， 对呀， 就民间不就说一天13枣是终身不显老，另外要想皮肤好，粥里加红枣。 对， 哎，就是咱老百姓自己总结出来 的。是 的哈。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枣就是来自于呢新疆和田的特级大枣。 是的， 那么今天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是年底感恩大回馈了，所以呢，这个价格方面呢是非常合算的。我们给大家的468克，也就是将近一斤一大包， 将近一斤大包， 给大家10大包， 10大包。 那么市面上呢要400多块钱了，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299元。299元，那么一袋呢也就20几块钱， 是的， 您就可以拿家，哎呦这一大袋儿且吃呢， 慢慢吃啊，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熬粥啊，不有这个腊八汤， 熬腊八粥， 熬腊八粥里边必须要枣啊。 是啊，我们跟家里是炖个汤啊，炖个牛肉，其实我给你这么好的枣啊，完全扔一颗枣进去，里边可以带糖食，对吧，吃着又香，那个香味又不一样。还有呢，咱们过年过节的喜欢蒸个枣馒头啊，枣糕啊，您都可以直接放进去。关键我觉得最简单的吃法就当零食。 对， 真的就当零食， 是 真的不用多吃。 白吃其实最好， 三颗枣一天挺合适，6个枣我就吃饱了。 说说 大呀，跟一个一个跟那个柴鸡蛋。 但是关键我跟你说啊，你要说能达到这个白嘴吃零食吃这样的，一定得好吃的枣， 对， 好枣才行。 不算， 那今天这个枣呢，就是来自于新疆和田的特级大枣哈，首先你个儿大是吧，密度高啊，也就是说你摁下去的话呢，感觉 马上回弹 啊，回弹 回弹， 肉非常的足，甜

所以呢，大家既可以选择学英式呢，也可以学习美式英语。那我们的周明老师讲的就是标准的英式英语，而 Bruce 老师讲的就是标准的美式英语啊。 这应该跟个人的爱好有关系。 是啊， 嗯。 在这里呢，大家要注意的这一段的语言点，从第一行开始 ，no longer 这个表达法，它可以替代为 not any longer， 因为大家以后在参加各种考试的时候可以用它进行替换啊。第二呢，要注意的是 family，there are two main families 是两大类啊，或两大派，所以 family 这个单词有这种用法，相信同学们真的是不多见，对吧？所以记住 family 啊，两大派系。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在字典当中也常见的是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的名词，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固定搭配 American English and British English。 我们知道我们嘉宾老师呢 Bruce 是来自美国的，那么 Bruce， So could you show us what American English is? What's that? What's that? Well, actually, Bruce, an English person might sayI beg your pardon. Well, actually, you're from Canada, right? I'm from Canada. Montreal. I'm from actually close to Toronto. Toronto. The English Toronto. Part of Canada. So you speak a mix of American English and Canadian exactly English. Exactly right. Canadian English is somewhere in between. For instance, I say project, like an English person would, but an American says project. Project, project. Right? But I would say bird, like an American would, and an English would say something like,Bird. Bird. Right. Well, you spent years in New York, so do you think that you have a bit New York accent? I can sort of look for it. There's many New York accents. What is a typical New York accent? Four. You know, you say, for instance, four, for the number four, four. That would be, you say the R a little differently. And I'll tell you, in New York, it changes very quickly from neighborhood to neighborhood, too. For instance, now there's a lot of Spanish spoken in New York.So that changes the accent of English, too. Well, Danny, which do you prefer, the American English or the British English? Naturally, I prefer American English first and then British English. Because people will think that if you're able to speak British English and you are at a certain higher level, who knows? Mm. Yeah. But I feel both languages are really beautiful. Oh, attractive. I have to say my favorite, though, is probably Irish or Scottish. They have what is called a brogue. They have a very distinctive rhythm, which doesn't exist anywhere els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t's really? Very unique. Listen to an Irish person speak. It's very musical. Mm. Very musical. All right, that's perfect.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吧。那么在这里呢，涉及到了一些个国家，大家要认识一些国家，有 Britain, Australia, 还有一个这个州啊 ,Africa, 非洲。那么在这一段当中没有太多的语言点，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见到还有一个叫 Indian English 啊，印度英语。那么 Bruce, have you ever been to India? Unfortunately, I would love to go. I've never been. Well, do you think the Indian accen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No, they really speak, the people who are trained really speak what you would call the Queen's English. They really pronounce in a very, very precise way. I mean, you hear an accent, surely, but they really know how to pronounce. All right, great.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看到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呢，像 Nigeria 和 Ghana， 这个尼日利亚和加纳两个国家呢，他们也都讲英语。而这两个国家，大家记住他们的位置是在非洲的中西部地区，两个国家是邻近的。 In many sciences, English is the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There are about 300 million people who speak English as a first language, and there are at least another.300 million who use it as a second language. So English is now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is useful to people who never go to England. In many sciences, 在很多科技领域，那英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现在已经被充分的使用起来了。那么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啊，被用于沟通用的语言，所以这是一个功能性的表达法。A language of,这个 of 的是什么意思？使用的时候，同学要注意，表示具体说明啊。Language of something， 比如说，我们这个拿 Bruce 老师做一个例子啊。Bruce 老师是一个 a man of action， 意思就是具体说明 Bruce 老师说到做到，是一个行动速度很快的一个人。 嗯，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例子，是不是啊？比如说 a man of letters， 作家等等。 所以我们有很多种表达法用 of 可以使用。 那林老师， 我们经常会说语言是交流的工具， 我们有时候会用 tool 这个词， 那可不可以说 English is the tool of communication？ 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在使用介词的时候， 大家注意的是， 其实 tool 这种功能性的这个词已经相当具体了，对它再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其实有的时候意义不大了， 用 for 恐怕会更好， 表示目的。 好，那么接下来有一个点我不太明白， 比如说像这个million， 那前面如果加上 300 million， 这到底是多少人呢？ 那么现在这个数字有没有变化呢？ 现在呢这个我们的书上写的是 300 million people， 那么就是三亿人口，是作为英语的母语国家人口是一个计算的。 但事实上来讲这个人在变， 1999年的统计呢， 是3.32亿人口， 那么到今天为止已经超过了4亿 母语人口，而后面那个人口呢，是3亿的这个作为第二外语的使用人口，其实这个数字也是不是特别准确的，数字也要比这个要多得多，就中国一个地方来说就要增加很多的。所以我们在说亿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几百个百万就可以了，比如说2亿 200 million， 一个亿肯定就是100 million， 所以同学们可以不断反复的去替换并记忆下来。 那么接下来这里面又有说， So English is now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is useful to people who never go to England. 这是什么意思呢？ English is now， 那么英语现在是一种国际语言，大家不管是求职面试还是就是在我们的普通工作当中读书看报，方方面面都在使用英语，奥运临近了，大家用英语的机会也多了，那么 is useful to people who never go to England， 作为一种 international language， 几乎天天在网络各处都要见面，所以就算你不出国门也可以实现本土留洋，比如说听我们的中波七七四节目，那你必须懂英语。 Well Bruce, a couple of minutes for you to say something about how do you feel about being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I think English is an incredibly rich language. One of the great pleasures I find as an English speaker is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words. For instance, to take a word like verify, you discover that that was the Roman's word for truth, and it means something very specific. It means to demonstrate and to prove. Or if you trace certain words back to their Greek origins. For example, the word harmony, which is used in music and in many other contexts, goes back to a very humble origin. It was a word used by ancient Greek carpenters and shipbuilders, and it meant the joint. So English is really a fascinating language because it's so mixed up. Okay, great. Would you like to read the whole text for us one more time, a little bit faster? Where did English come from? The obvious answer is England. However, in the past 2,000 years, very many people came to England and changed the language. Perhaps most of the language comes from the Anglo-Saxons, who came to England in the 5th and the 7th centuries. But there are also Roman words from the time when England was a part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ending Chester on the name of an English town, such as Colchester, comes from a Latin word which shows that there was a Roman town there. The Vikings brought many words with them, such as they and there. The Normans governed England for many years and brought French words with them. Then the English brought back many word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Kangaroo from Australia, pajamas from India, and tea from China. But what is English now? It is no longer spoken just in England, and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English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ere are two main families of standard English, the American and the British. American English is spoken in the USA and in Canada. British English is spoken in Britain, Australia, and Africa. However,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lso use English. Okay, I think our time is up. Thank you very much, Danny, Bruce. Thank you. A pleasure to be here. Bye-bye. Bye. Goodbye.